Dancing Afternoon 这首歌来自 Air and Wine， 之前节目当中播放过他的歌曲，那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，也提醒大家最近的天气变化非常的剧烈，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衣物的增减，一定要注意不要感冒。同时提醒大家呢，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 YGTP986，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，可以把自己听到歌的时候的一些想法发送过来。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一些歌曲，让我们自己温暖起来吧。刚刚说到 Era and Wine， 他呢是一个美国的民谣摇滚原创歌手，他的音乐听起来非常的特别，没有什么大起大落，就像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，但是却有一些让人觉得非常开心的感觉，也是那种非常平和的感觉。下面这首歌就可以坐在车上去听了。这首歌呢，之前王菲翻唱过一个版本，那这是原唱是来自苏菲·山曼尼的，她的一个歌曲叫做《Going Home》，这是一个在瑞典的歌手。 Oh,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Sing Again 这首歌来自 Cat Hewitt， 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样一个歌手了。他是一个出生在挪威的这样一位歌手，之前呢曾经在伦敦接受一些音乐的教育，而包括后面呢他的一些特别独有的一些风格演唱也是被大家所熟知，而这首歌也是经典的一首作品 Sing Again。 下面这首歌就让我们放松一下，跟着一起律动起来吧，让自己的身体温暖起来，对吧？这首歌来自阿四 Get Up。 Dewdrops shine brightly in the sunshine, birds are singing a song in the blue sky, but you are in your dream, they are not on your mind.

到幸福结局的时刻。听说睡美人被埋葬，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，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，听说匹诺曹总说着谎，侏儒怪人有宝石满箱，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，红鞋子不知疲倦的在跳舞，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，睡美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，小人鱼把阳光磨成眼影， 来自陈一帆的童话镇，那这首歌是来自陈一帆一首歌曲，之前在节目当中放过几次了。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，在这样的天气，我就听到这首歌会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，好像身边有个人陪伴，去和你一起面对所有的风霜雨雪，就会变得更加的浪漫起来了。那这首歌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，相信你也知道啦，来自 Eason 的这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。 也得欣赏，我是沉默的存在，不当你的世界，只做你肩膀，拒绝成长到成长，变成想要的模样，再举手投降以前，让我再陪你一段，想活出了答案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，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你开陪本是最伤心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故事被说完。

written all over your face. Baby, I can feel your halo. Pray you won't fade away. Hit me like a ray of sun.Burning through my darkest night. You're the only one that I want. Think I'm addicted to your light. I swore I'd never fall again, but this don't even feel like falling. Gravity can't forget to pull me back to the ground again. It's like I've been awakenedEvery rule I had you breaking, the risks that I'm taking. I'm never gonna shut you out. Everywhere I'm looking now, I'm surrounded by your embrace. Baby, I can see your halo. You know you're my saving grace. You're everything I need and more. It's written all over your face. Baby, I can see your halo. Pray you won't fade away. I can feel your halo. I can see your halo. I can feel your halo. I can see your halo. I can feel your halo. I can see your halo. 这首非常温暖的声音来自的是 Ambrine。 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听到这些歌曲，希望呢可以温暖你的身心。那这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出生在挪威的这样一个音乐人 Ambrine， 他呢是在斯德哥尔摩出生的这样一位流行偏民谣的歌手。刚刚听到这个版本非常温暖的 Halo， 那也是听到了不一样的感觉。继续来介绍一个也是在北欧的这样一位歌手 Agnes Obel， 他呢其实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位歌手哈。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，他的一首 Riverside。 I'll go the way down by

今天的这些歌曲希望能够让你从身到心都一起来温暖起来吧。那下面这首歌来自金玟岐，他很多时候在唱一些情歌，会有一些爱情的伤感在里面，但是这首歌有一些不一样，有一些云淡风轻的感觉，但是呢配上他非常惆怅又柔美的声音，相信也可以在一些特殊的时候去愈听你的心灵。而这一首就是来自金玟岐《爱呀》。 只剩嘴角的洒脱，我们的爱呀爱呀，好像风中沙，轻轻吹过你的手掌，却握不住它。有时候爱呀爱呀，无声的挣扎。却安静的可怕，成舍得没有爱的惊心动魄，只剩嘴角的洒脱。我们的爱呀爱呀，好像风中沙，轻轻吹过你的手掌，却握不住它。有时候爱呀爱呀，无声的挣扎，却握不住它。有时候爱呀爱呀，无声的挣扎，你在我生命留下喧哗，离开后却安静的可怕。那些话就请你忘吧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986。 和你，他曾经说过自己有一个三部曲哈，叫做我想和你在一起这三首歌曲。其实他说是在华语歌坛当中的很多歌曲创作都是伤春悲秋啊，或者是觉得爱情非常的痛苦啊这一类的歌曲，所以想创作出不一样的。这首和你听起来非常的温柔，也非常的温暖。今天来听听让我们觉得从身心都开始温暖起来的歌曲吧。那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，很多人对他们的印象都是那种可以唱到我们心中的这样一个乐队，而且歌曲也非常的多。那这一首歌呢，曾经是一部电影《少年班》的主题曲，就叫做《你曾是少年》。 思念的中间，热闹人群的